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说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8点，同你忧国忧民。 好，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是 Chris。 我們來到這個斯德哥爾摩了，碰瓷事件上個星期大家都談得很開心，大家都看得很開心，我們的 hit rate 都上到6000多，很開心樣。所以呢，今個星期我們當然是再接再來了，是不是？因為其實當然也都因為呢就有一些後續的事件，上個星期五呢有一套搞笑新聞節目，就在 SVT， 即是瑞典的公營廣播電台，即是那個電視台上面有一個節目叫做瑞典新聞 Svenska Nyheter， 就談中國樣。他呢就大部分中港媒體呢，他其實只是專注最尾的分半鐘，因為大家懂聽普通話嘛，是不是？於是就在那分半鐘就說這個中國人呢中國人呢是很歡迎來瑞典的，不過要記得有守規矩，講些什麼呢？就不要歷史建築物外拉屎，拉屎完畢沾了屎就要洗手。你如果路上看到一個人跟一條狗一起的話，不是因為他剛剛賣了午飯，因為我們不吃狗肉的。瑞典人是平等對待各族人民的，中國人就除外。吃飯的時候又不要同一時間拉屎，那樣那些東西。 諸如此類。 諸如此類。 最重要最關的就是後來就說我們歡迎你來到我們這個國家，但如果你不聽話的呢，我們會打 屁股。打你屁股啦。 會打屁股的。那其實真的呢，如果即係大家話曬香港都被英國人統治了一段時間，可能會即係好多朋友都相信識一個生字叫做 condescending。咁其實係 condescending 得都幾出面嘅一個分半鐘嘅惡搞嘅 video 嚟嘅。 係啊，好惡搞嘅，係 非常之惡搞。 係啊，咁於是咧就引發好多嘢啦。中國駐瑞典大使即刻發聲明聲討，我一陣間先講佢嘅聲明，我特登 嘅。佢聲明係幾過癮， 係好過癮嘅， 好值得睇，好值得講 嘅。係啊係啊，咁啊另外咧。就跟住咧，啲模反應好大啦。跟住咧，我跟住唔知星期一我就見到唔知咩帝巴出征啊咁之類咧， 我其實帝巴係我唔係太清楚帝巴 係。其實咧就係、其實咧中國嘅嗰啲嘅social media 咧就分一啲 chat room 嘅。 哦。 嗰啲 chat room 叫做巴。 係。 嚇、啊。即係你知 BAR 啦，咁中文就係巴嘛。咁然之後咧，就有一個叫帝巴，就係嗰啲五毛咧就經常聚集嘅咁樣樣。咁佢哋咧最中意佢出征係咩嘢咧？就成群人一齊咧就上網，咁然之後咧就去針對自己嘅嗰個網頁啊，或者公司嘅網頁啊，甚至咧 ，in this case 梗係 SVT 啦 ，OK， 喺度炸佢， 就係咁洗版啊，咁樣嗰只，咁當然咧，喺中國嘅 situation 呢樣嘢係 work 嘅，因為你洗版洗到某一個地步嘅時候咧，因為個流量太高啊，咁嗰個主網即係個 host 嗰個吧嘅嗰個係就會就會因為咁樣嘅緣故咧，就會 cut 咗嗰個bar 嘅， 係啊， 係啦，咁所以咧就會令到佢癱瘓，冇得出現啊，咁所以咧有啲似 DOS attack 咁樣 ，DDoS attack 咁嘅啫啦。但喺外國呢樣嘢唔一定 work 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候，例如呢個 Facebook 嘅 situation， 例如我個 page 俾人轟炸嘅時候。咁就即係換過嚟，你係咁掟嘢落嚟啊嘛，咁啊即係多 hit rate 啊，多 hit rate 嘅時候即係受歡迎啦。佢不知幾想你咁嘅樣，係咪先？所以其實呢個就係話 所以其實呢個就是話中國國內的 social media 和國外的 social media 一個很大的分別。所以帝巴出征啦，啊，如果帝巴想轟炸我哋離地新聞的 page 嘅話，我哋係非常歡迎的，因為我哋會受歡迎啊！俾 喂，你而家真係白，你而家真係攞正牌草前借箭嘅啫喎。 Exactly 唔俾咩係嘛？ 你真係曳 嚇，即係咁樣啦。當然啦，有啲人又話要杯葛瑞典嘅最瑞典係咩嘢啊 ？IKEA。 啊，仲有嘅，你有時幫襯 IKEA 裏邊，除咗賣傢俬之外，佢亦都有牛肉粒啦。 係啦。 咁不如咁啦，以後嗱， 肉丸嗰只肉丸係豬肉同牛肉 mix 埋嘅。 可以唔食嗰只肉丸，食生足牛肉咯。 啊，都可以嘅。 嗯。 嚇。即係咁樣樣啦，其實就係話嚇。不過其實最諷刺嘅就係 IKEA 裏面做嘅傢俬，絕大部分邊度做啊？ 嗯。 中國， 嗯， 嚇，你要杯葛中國嘅話，你杯葛 IKEA 嘅話，亦都杯葛 IKEA 背後嘅中國生產商， 嗯， 係咪？ 嗯， 所以其實係，咁你知咁樣 叫唔叫？ 係啦，準唔準呢個你自己諗啦 ，OK。不過其實更加重要嘅咧，就係話有冇留意，其實大部分嘅媒體都只係專注後面嗰分半鐘大家識聽嘅普通話。 其實咧，因為咧個分半鐘咧，即係始終時間比較短，大家容易吸收啊。咁但係之前嗰八分半鐘咧，始終佢唔係用英文咧，唔係好多人識聽。 係啊。 咁就我即係後來有一個 circulation 咧，就係有英文字幕嘅。 其實係 SVT 特登掟出嚟嘅，因為咧因為中國又話你要你道歉啊，啲帝巴又走嚟出征啊，咁於是咧於是 SVT 咧就覺得咧就需要俾多啲人明白嗰段嘢講啲乜。嗯，所以咧就特登做咗個英文字幕版，係 SVT 自己訂出嚟嘅。 其實我個諗法咧就係咁嘅，始終咧瑞典即係佢雖然係即係文明世界一個部分，但係佢唔係真係輸出好多呢啲字幕嘅嘢，佢唔係話好似譬如話美國英國嘅一啲國立嘅電視，佢拍嘅嘢會全世界睇到。瑞典啊呢啲國家唔係嘅，我覺得佢當初嘅audience 都是他國內的人，但是既然搞得這麼過癮，不如就放在英文字幕，讓國外的 大家公諸同號，大家一起看看， 大家 然後就發現原來其實前面那八分半鐘的講的東西，跟後面那分半鐘是 totally different stuff 來的。 你可以話係唔同，不過有少少即係嗰個 係 relate 係 interrelate 有啲一脈相承嘅，但係啲內容並不完全一樣。 係啦，因為其實原來點解嗰分半鐘會存在呢？原來前面嗰八分半鐘已經預示咗俾你知，其實我哋講緊呢樣咁嘅嘢，所以就用後面嗰分半鐘嚟 enhance 嗰個 message。嗯，其實前面嗰八分半鐘講乜嘢呢？首先就係，其實講真啦，一開始就講翻中國人響即係中國大陸人在國外的一些比較缺德的行為啦。 嗯，他其實說到就他有近200位中國遊客 168個， 他被中國政府自己 ban 了不讓他出國的， 是 他是由這裡作一個藥引慢慢 說的。於是那168個人為什麼不讓中國政府不讓他們出國呢？因為他們例如在法國羅浮宮外拉屎啦，在埃及古蹟上涂鸦啦，或者掟硬币去个飞机引擎度咁样之类呢啲咁嘅缺德嘅行为啦，咁样样。咁佢话呢168个人相对于中国13亿人嚟讲，其实系好少嘅啫。咁佢跟住咧就进一步喺度讲啦，佢话吓，其实外国人对中国嘅认识有几多咧？吓，成日有报道话三峡大坝兴建之后，北極的地磁極移了不知兩米還是三米，深分了的，其實你是不是真的知道這些東西的呢？ 其實言外之意就是說，即可能瑞典他不是說真的on behalf of其他西方國家這樣想，但他的意思我自己聽到的就是，其實瑞典人呢對即中國啊中華文化認識其實十分之少。其實這件事他不是批評中國本身，他在抽緊自己水的， 是抽緊自己水的。即其實他也都看到就是說，哦，跟住佢又播一啲包括佢自己嘅一啲辱華嘅節目啦，即係有少少歧視嘅節目啊咁樣樣。咁跟住嚇，其實仲有最特色嘅咧，就係原來佢一開始嘅時候叫啲觀眾跟佢嗌一個口號啊。 嗯， 個口號係咩嘢咧？佢話我唔係種族歧視人，我唔係種族主義者， 但其實我是， 嗯 啊、即係跟住嗰班人喺度笑佢嗰啲種族歧視嗰啲笑話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喺度認定緊我自己係種族歧視者啦。 佢、 嗯、 連種族主義呢四個字都抽埋一份嘅， 係啊，都抽埋嘅 actually 嚇，所以抽上抽嘅依下， 抽上抽嘅。咁跟住佢之後講咗一大堆呢啲嘢嘅時候，佢先至提及早前。我哋上個禮拜講開嗰三個誒，喺呢個 hostel 抽水嗰一家三口姓曾噶啦，咁跟住話誒用嗰個阿媽喺度嗌救命啊嗰個咧，啊跟住佢話咦聽落似 kill me now 喎咁樣，係啦，即係咁嘅樣，即係我哋咁樣抽水，佢其實就兩邊都抽， 係啊。同埋咧，佢抽水咧，佢個藥引咧好幹嘅，即係同小弟唔知點解，真係即係搭埋一條線定點樣啦。佢都係用文化差異 cultural clash， 即係字幕係用 cultural clash 呢個 term 嚟作一個引子嘅。咁即係話用文化差異去表達好多嘢喺裏邊。 跟住佢就其實提到咧，就係話誒中國對中國係一個多元種族國家啦，都係亦都有西藏人啦、新疆維吾爾人啦、蒙古人啊等等之類。咁但係佢哋都對佢哋嘅壓制都好嚴重啊，講到中國嘅人權問題啦嚇。但係佢啊抽喎，佢話瑞典啦， 需要錢， 但因為中國政府關押啊桂文海呢咁嘅瑞典公民啊，又又對呢個西藏啊、維吾爾人啊做得好差啊咁之類，又不斷侵犯人權。咁啊，瑞典好重視人權噶嘛，咁但我又要錢喎、啊，咁我好為難噶嘛，咁樣。咁於是咧，佢就拍片咧，就放上優酷網啦，就係頭先講嗰分半鐘啦，就幫助瑞典政府建立同中國嘅良好關係咁樣樣。嚇，呢個就係個分半鐘嘅內由啦。其實你會睇到就係話佢對瑞典嘅批評。同對中國的批評呢其實是一樣辛辣的嘛。 是啊，真的一下藤條 fit 埋去的，但是你被人打過的你又會識笑咯。 是啊 ，exactly。 呢啲咧就叫做幽默感啦。 係啊， 唔係話要得，即係其實咧幽默感咧，其實中文是冇依樣嘢嘅，係英文直譯過嚟嘅。但係廣東話裏邊 humor 啊嘛， 一個好咁樣嘅 terms， 咁係咪可以代表依一樣嘢？在傳統中華文化裏面相對地少一點。 現在廣東話有一個比較好笑的 term， 他這個人做的事情是叫什麼？棟篤笑咯。 棟篤笑呢是一種表達方式，但不代表所有棟篤笑都是幽默的。有所謂辛辣，或者其實中文有另一個 term 叫做調侃，即係可以，如果我要好落，我文字功能不高，可以咁樣很粗略咁樣譯佢就係 tease。Tease 都係有少少取笑嘅成分，不過咧 ，tease 就相對低裝啲嘅，可能係 tease 冇抹嘴啊、生得矮啊、樣衰啊咁。但係真正嘅幽默咧，係有翻咁上一層次嘅。 係啦，於是我要問一個問題就係話，點解唔將成個 program 譯成中文，淨係將最後嗰分半鐘變成普通話，然之後放上優酷網咧？嗱，於是咧，我必須要介紹。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是、John Oliver。 嗯， 佢玩笑話嗰樣嘢咧，係點玩嘅咧？就係、是、好多時候去到最尾，佢都有個 action 要觀眾去做嘅。 嗯， 呢個 action 有時係佢明白地講咗出嚟。 嗯， 有時咧佢就收起咗。 嗯， 但有啲人會好自然地做嘅。呢個最一個例子就係咩咧？佢有一次講 multi level marketing。 嗯 ，OK， 咁樣佢。講 multi-level marketing 用三十幾分鐘嘅 multi-level marketing， 佢到最尾佢要求觀眾做一樣嘢，就係咩啊？我將我呢條片我放上 YouTube， 你將佢傳俾五個人，嗰五個人跟住就再傳俾嗰五個人，其實就好似 multi-level marketing 嘅 pyramid scheme 咁樣啦。因為你知 multi-level marketing 都係噶嘛，你要介紹五個人入局，跟住咧幫嗰五個人介紹五個人入局咁樣，有時係五個，有時係十個啦。I don't know 嚇，唔同嘅 program 有唔同嘅人數啦。OK， 但係基本上個 run 法都係一樣。跟住佢響之前嘅 program 度就話，若果你根據數學嘅定理，你揾五個人再揾五個預試者，14層之後咧，全球嘅人都會俾你 cover 曬。 嗯， 跟住佢到最尾佢就咁講啊。如是寫14 round 之後，你要同人發生嗰個關係，去 get more people to watch it， 係 係啦，即係佢其實 enhance 緊佢個 message。 嗯 ，in some sense， 即係話俾你知， multi-level marketing 就係咁 啦，就係咁樣 work 噶啦，即係等於我傳個信，我叫你傳呢條片俾五個人咁樣樣。嗱，有時就係 enhance 佢個 message，有時係咩嘢咧？就係、是、讓觀眾 involve， 例如早前美國副總統彭斯的女兒就用她自己屋企的寵物兔就叫 Marlon Bundle 寫一本童書啦，跟住咧佢自己咧又寫一本童書喎、哦，咁然之後咧就大家就將收益就捐俾啲慈善機構咁樣嗰只，就我嚟諷刺Mike Pence 咧係唔贊成呢個同性同志婚姻嘅咁樣嗰只，咁 which is。就是John Oliver 那個版本呢就是兩隻機兔一起發生關係， 其實去到一些位置就聽下去呢就似乎是將一個所謂幽默感就加上少少關注社會議題，甚至可以咁係 social movement 的少少成分在裏面， 係啦，咁然之後呢就我嚟潤Mike Pence 嘅 Mike Pence 嘅回應呢其實頗為聰明嘅，他寫那本書的女兒即是他的女兒就說好啊，兩本書賺回來的錢全部給慈善機構多好啊，這樣 多謝 受惠，他就化解了，是 啊 OK 化解了，當然也有一些呢就比較蠢一點的回應，例如他有一次呢就說這個美國的煤業，當中有一個人呢就決定呢就輸他OK 個結果是什麼呢當然輸他的期間他不能夠講有關這個人的笑話，但他就不斷呢就同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呢就告訴人知，哎呀其實我很想講的但我不敢講的，因為還在法律程序，等個法律程序解決之後我一定會隨心所欲地跟你講，即其實呢就用對方過橋就令到呢就進一步去 tease 對方。 今次呢如果你說真的就不是幽默感解，是真的 tease全意令到對方難堪的， 是啦，即是換句話來說其實最後那分半鐘呢是請君入甕，這個是一個陷阱來的就是若果中國政府對這一 part 的反應越大呢會 越冒面， 就越冒面，其實就越做得多蠢事，就越更多人笑他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回來就看回那個中國駐瑞典大使的那個聲明了我都是揀幾句而已，我費事讀 幾句都夠了， 其實他這樣說，他說赤裸裸散播宣揚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公然挑起煽動針對中國和其他族裔的種族仇恨和對立，片中使用地圖缺少台灣省和西藏部分地區，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我懷疑他是特登 cut 了台灣省， 當然啦， 然後已經突破了人類道德底線，嚴重挑戰人性良知，最後要求節目製作人立即道歉當你在新聞上聽到這些東西，即使我是用一個很嚴肅的語氣來跟你說這堆說話的時候，你是不是會笑啊 ？OK， 咩叫種族主義啊？人哋有冇話過黃種主義係低人一種啊？排外主義有冇話以後唔俾你嚟啊？公然挑起煽動針對乜乜乜乜仇視對立，佢知唔知咩叫煽動針對咩仇視對立啊？如果喺西方文明社會話就話有言論自由，不過正如好多東方人話齋，唔係絕對嘅。如果有人話殺曬所有黃皮膚黑眼睛嘅人，或者佢哋嘅智商係低個人嘅，佢哋係唔 deserve 受到人道對待嘅，咁呢啲咧就係赤裸裸嘅咩種族仇視和對立，文明社會係會拉你，會 ban 你，會人示威反對你嘅。 但係其實個 situation 就話，其實講真啦，戲劇理論基本上笑話係咩嘢？就係、是、當正常嘅戲所謂戲劇張力就係我做一樣嘢。但是那件事因為某些原因我沒辦法做到這個就成為了一種張力而我解決這個張力的辦法就是做一些沒有人家預計不到的事令到人家會問 what 的一件事這件事呢就製造到笑料了這個就是笑話所以其實當中國駐瑞典大使掟這堆有什麼突破人類道德底線嚴重挑戰人性良知的這些說話出來的時候他是 enhance 緊個笑話於是令到更多人去笑他於是呢他就落入了陷阱於是我們就期望呢這個瑞典新聞這個節目可能下個禮拜呢 會再多啲人 嚇，再多啲人睇。其實講真，瑞典即係話就話係文明世界，不過始終都唔係一個即係好似美國啊。呢啲喺世界上面咁受注目嘅國家嚟嘅，但係一單咁嘅咧，就令到呢個國家加倍地受到注目啦。你想象嚇，你想象下，譬如話，即係香港電台頭條新聞都做咗咁多年，其實本來冇乜橋噶啦。咁啊經第三者嘅各種唔同嘅反應咧，就無啦啦令到呢個節目多咗人睇。 係啦， 就咁樣咯。 係啦，所以其實中共係喺某程度上係變相幫瑞典新聞做咗一個非常之好嘅廣告。 甚至話唔定第日多咗人去瑞典消費啊、旅行啊，成類咁。 係啦，咁其實係幫咗佢，即係你幫人作嫁衣裳，所以你話你係咪蠢呢？就咁解啦。好，呢一節嘅時間就差唔多，我哋最後咧都仲有啲 after thought 噶噃。好啦，咁啊，去到最後一節一個環節咧，我哋唔能夠唔提嘅就當然係尋日同今日發生嘅事啦。聯合國大會咧就喺呢幾日就開會，咁我哋總理杜魯多都落咗去。不過我諗個焦點唔使講都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噶啦，因為咧佢尋日咧就喺聯合國大會上面講話，咁啊喺期間佢就喺度講啦，佢話我任職總統呢兩年，近兩年嚟咧，呢兩年嚟咧，我做嘅嘢咧已經係相當於以前所有總統成個任期咁多嘅嘢啦，咁樣個功績。跟住咧就聽到咧就全場笑啦，跟住佢話咁樣又再笑啦，咁跟住我冇諗過你咁嘅反應啊 ，but that's okay 咁樣嗰只啦，即係美國啊真係俾人恥笑啦，因為以前成日都話美國俾人恥笑啊嘛，佢成日講。係咪？咁但係而家美國真係俾人恥笑啦，或者至少係佢俾人恥笑啦咁樣。 其實你的而且確可以話佢做咗好多嘢，但係咪真係誇張到前無古人咧？咁係咁多任歷任嘅總和咧？咁我覺得真係。 我覺得佢嘅蠢，佢嘅愚蠢或者叫柒啦 ，OK， 就應該係歷任總統嘅總和啦。 的而且確佢做好多嘢咧，係好 controversy， 我又唔會話 discredit 佢所會做嘅每一樣嘢嘅，但係就佢呢個 claim 就真係幾 questionable 嘅。 嚇，即係就以呢、就以佢同中國打貿易戰為例啦。佢今日主持呢、這個美國總統主持呢個聯合國安理會會議嘅時候咧，就針對中國喎，又話中國咧就 manipulate 美國嘅選舉啦。which is 其實大家喺美國國內查緊嘅就係俄國 manipulate 美國嘅選舉啦。咁另外咧又話中國喺貿易上面就唔公平啦，網上好多人咧就即刻打飛機啦，咁然之後就話咧美國終於對中國亮劍啦咁樣嗰只嚇，即係嗰啲咁嘅嘢啦嚇，咁但係我感覺就係話其實當 Donald Trump 喺美國國內都一身蟻嘅時候大家都知啊，頭先我都 mention 過一次啦，佢任命嘅 Kavanaugh 嗰個法官咧，嗰個最高法將會任命做最高法院法官嘅咧，而家發現咧，原來喺中大學時期咧就已經係就已經 involve 三宗嘅性侵犯。今日發生嘅今日公布嘅嗰單咧，那個女仔係俾人 group rape 添 ，actually，which is 佢係在場嘅。但係佢唔知佢有冇 involve 嗰個 raping 啦。但係佢話確認係佢當時在場旁觀。OK， 咁所以其實個accusation 真係越嚟越 serious 啊，已經嚇。佢原本任命呢個法官係增加喺最高法院入面佢嘅人嘅成分，於是咧就令到咧就係當通俄門需要彈劾佢嘅時候，最高法院嗰一 part 咧就可以有人保住佢。咁最主要係嗰個原因嘅啫。OK， 所以佢要任免呢個法官任免得咁快咁樣之類。咁但係發現原來而家佢任免佢信嘅人好多時候道德上都有嚴重嘅問題嚇、性侵犯啊，你唔好講佢grab them by the P 啦 ，OK 嚇、佢競選嗰陣時發生嘅嘢，而家真係越嚟越多排山倒海咁嚟。 我又覺得咁樣嘅，即係呢樣嘢就唔一定係話完全係衝住 Donald Trump 而嚟嘅，多多少少即係事件嘅發展好多唔同嘅脈絡，有好多唔同嘅支線，其中一條支線咧就係所謂 Me Too 嘅支線。咁呢樣嘢係有啲發酵啦，同埋即係都牽涉到美國兩個主要政黨嘅學某啲國家話齋就係權鬥啦，係咪咩咩咩咩嗰個係咩 term 啊？即係兩個 兩個政黨 黨爭， 兩個國家嘅黨就互相攻牽，令到人民打錯水深 火熱之中啊， 諸如此類呢啲咁嘅嘢啦。咁所以幾條線嘅就唔係所有線都同 Donald Trump 直接有關係。 不過老實講句，我覺得咧喺中國嚟講咧，我覺得雖然話即係我哋大家都我哋成日都講咧，就係話中國個反應好似唔係咁強烈啦。OK，即係例如今日喺安理會啊 ，Donald Trump 講啊中國貿易唔公平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呢之類嘅。時候咧，阿王毅你知道王毅一聽到呢啲咁嘅嘢，佢就會傾止氣使，極度憤怒。好似唔知幾年前佢嚟中國，佢嚟加拿大嘅時候，見到個記者問佢呢個人權啊，喝個記者，佢唔係，佢今次咧就好和平、好和順咁樣樣。有啲人話係因為中國冇曬板斧啦，OK 嚇，因為咧美國話要對價值。總值2000億的中國貨品抽關稅的時候，中國只能夠製出600億隻這樣。但其實在某程度上，我覺得我反而看到另一個可能性，就會是其實中國是被認緊低威啊，向美國。So that 可以令到 Donald Trump 過到呢個中期選舉。我哋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啱啱嚟到城寨嘅時候，第二集、第二定第三集，我哋已經喺度講緊，就話佢好 admire 中國噶嘛，strong and powerful government 噶嘛，即係可以 quash 嗰個 riot 咁樣之類噶嘛。即係其實中國賣緊人，會唔會其實係賣緊人情俾 Donald Trump， 等佢？認威贏到過到中期選舉啦，咁然之後咧就中國跟住就可以順水推舟順賣個人情咁，跟住 有個人情可以還咯， 係啦係啦， 即係你呢種純粹悲上呢個海面上面嘅某啲脈絡係一個即係有合理嘅推斷嚟嘅，呢個事實嚟。 係啦，跟住其實喺某程度上就係話，亦都幫中國國內製造到一個敵人，令到中共可以有一個政權的認受性打擊這個敵人。其實這件事呢，不單止是中國，北韓都經常這樣說的，因為成日都咁樣，北韓都成日咁樣講。咁北韓以前成日都話美國係我敵人嚟噶嘛，嚇。跟住我哋要打低呢個敵人，要靠咩啊？金家三祖孫咯。OK， 於是就咁樣樣去穩固自己嘅政權。中國其實都用緊相同嘅方式，而美國亦都用緊呢一種嘅方式去進一步奪權。當然啦，老實講句，而家我哋大家都仲可以話：哎呀，佢都仲未係希特拉啫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希特拉都奪權都要經過一個過程，佢都需要佢係民眾選佢出嚟37-34%咁樣贏到個選舉，但係佢都仲要有一啲嘅權術先能夠最終控制到成個德國。 但係前提咧就係你有需要一個敵人。 係啦，你就係需要一個敵人。所以希特拉有猶太人做敵人 ，Donald Trump 就有中國做敵人，其實就係一樣咁嘅嘢。所以我諗其實喺某程度上，即係正如我哋某位網友話齋，唉，大家梗係中意 Donald Trump 啦 ，Donald Trump 對中國達發起貿易戰啊嘛，梗係中意㗎咁樣樣。即係我會覺得就係話，係當然你可以贊成呢樣嘢嘅，但我覺得大家應該要睇得深入啲，因為我覺得 Donald Trump 就算話佢蠢，佢都唔係蠢得咁簡單嘅，甚至係咪？好啦，咁啊呢一節呢一個禮拜嘅離地新聞時間都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咧，可以用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呢個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至7:30新時間啦，6:30至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至7:30咧，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噶。呢期離地新聞係2018年9月26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00，即係香港時間9月27日早上8: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